族撒穆耳记上前边撒穆耳小史第一章。从前在拉玛有个厄夫拉因山地的族佛人，名叫厄尔卡纳，是耶路涵的儿子。耶路涵是厄里胡的儿子，厄里胡是托胡的儿子，托胡是厄夫拉因人族弗的儿子。他有两个妻子，一个名叫亚娜，一个名叫培尼娜。培尼娜有孩子，亚娜却没有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使骡去朝拜，向万军的上主献祭。那里有厄里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披乃哈斯做上主的司祭。有一天，厄尔卡纳献祭后，就把祭品给了自己的妻子培尼娜和他的儿女好几份，只给了亚娜一份。他虽喜爱亚娜，无奈上主封闭了他的子宫，又因上主封闭了亚娜的子宫，他的情敌便羞辱刺激他，使他愤怒。年年都是这样，每次他上上主的圣殿时，总是这样刺激亚娜。亚娜伤心痛哭，不肯吃饭。她的丈夫厄尔卡纳对她说：亚娜，为什么哭，不肯用饭？为什么伤心？难道我对你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在使罗吃喝完了，亚娜就起来走到上主面前。那时司祭厄里正对着上主圣殿门口坐在椅子上，他心灵愁苦，哀求上主，不断痛哭流泪，且许愿说：万军的上主，若你垂顾你悲女的痛苦，纪念我，不忘你的悲女，赐你悲女生一个男孩，我就将他一生献于上主，一生不给他剃头。亚娜在上主面前祈祷很久，厄里曾注意到她的嘴唇，亚娜只是心内诉说，嘴唇微动，却听不到她的声音。厄里就以为她喝醉了，遂对她说：你要醉到几时，消消你身上的酒气吧。亚纳达说：我主，你想错了，我是个遭遇不幸的女人，清酒烈酒总不沾唇，我是在上主面前倾吐我的心意，望你不要以为你的悲女是个坏人，因为我由于极度的痛苦悲伤，才一直倾诉到现在。厄里回答他说：你平安去吧，愿以色列的天主赐给你求他的事。他答说：愿你的悲女在你眼内蒙恩。这女人就回了旅舍，吃完饭不再愁容满面。次日清早，他们起来朝拜了上主，就回了拉玛本家。厄尔卡纳认识了妻子亚娜，上主也纪念了她，亚娜就怀了孕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穆耳，说：因为是我向上主求得了他。约过了一年，她的丈夫厄尔卡纳和全家上使罗去，向上主奉献年祭，并还所许的愿。亚娜却没有上去，因她对丈夫说：等孩子断了乳，我要带他去，将他奉献给上主，以后他永住在那里。她的丈夫厄尔卡纳对她说：就照你的意思办吧，等他断了乳再说，唯愿上主实现你的话。于是他的妻子留在家里乳养孩子，直到断了乳。断乳后， 他便带着小孩和一头三岁的牛，一轭法面和一皮囊酒，来到示罗上主的圣殿。孩子还很小。他们祭杀了牛以后，孩子的母亲来到厄里前，对他说：我主，请听。我主，就如你活着那样真实，我就是曾在你旁边祈求上主的那个妇人。那时我为得到这孩子祈祷，上主就赏赐了我所恳求的，所以我现在把他献于上主，他一生是属于上主的。 亚娜便把他留在上主那里。